泪心开始轻轻吞我，耳边的呼吸烫热我的一切，令人忘记你似放了在何。他一双手一起乱透我，犹如浓酒，懂得怎醉死我。我知他的打算，人却不走远，夜幕求我别共爱已不可。齐齐停止，否则即将出错。快饮杯冰水，冷静透一口气，并从头看你自放了在何。身边的他仿佛看透我，仍如红火。